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1章。 妈的，是谁说要进这个市政大楼的？差点害得我们的命全部搭上。 此刻不知道是谁灰头土脸地骂了一句，廖明娟马上看了一眼莫凡，狠狠地说道： 是你对不对？很好啊，很好，自己躲在外面让我们进去送死。莫凡，你好很多。 沈明孝、罗宋马上把矛头指向了莫凡，他们本来就对莫凡有敌意，抓住这个机会更不会轻易放过的。提议到这里的人确实是莫凡，再加上莫凡自己在外面相安无事，大家都从鬼门关中走出来，情绪算是彻底的失控了。 哼，我要是让你们死，就顺手把门给堵上了。 莫凡也不是善茬，冷笑的反击道： 说好了在外面接应，你为什么躲到了这里？你就是不仁不义。 廖明轩愤怒的说道。廖明轩的腿部已经被贯穿了，到现在还疼得咬牙切齿的，心中的怒怨自然是要找人发泄。白婷婷在给宋霞救命，自然无暇帮莫凡辩解，莫凡也真服了这帮傻瓜了，叽里呱啦的听得人心烦。 到底怎么回事？突然间整栋大楼倒了。 赵满言询问道。 这座城市的食物链顶端生物救了你们。 莫凡说道。 什么意思？ 穆宁雪质问道。 是西炉巨妖，刚才有一只西炉巨妖把尾部魔给生吃了。 白婷婷喘了一口气开口解释道。当下白婷婷把从天而降的西炉巨妖秒杀尾部魔的情况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大家听得瞠目结舌，心有余悸的。还好西炉巨妖只对尾部魔感兴趣，否则他们都会死在这儿的。从这描述来看，那西炉巨妖绝对是统领级的，像尾部魔这种在大家看来已经是恶魔的生物也招架不住他一口撕咬。 妈的，我要回去。 我也是，这里太可怕了，松和院长是脑子进水了吗？竟然派我们到这里来，看看我们遇到的都是什么，哪里是我们现在能够对付的。 廖明轩第一个说道。宋霞险些丧命，冲破植物墙的过程当中有几个人也差点被拖走，危险至极。更让大家毛骨悚然的是，他们能够逃出升天的是因为一只西炉巨妖一口把那妖怪给吃了，一整栋大楼都倒塌了下来，谁他娘的还有胆子在这里继续勘测呢？ 看来猎者联盟那边的消息有误，这里危险程度远比资料上说的要高，不过应该也是我们运气不大好，一下子遇到了这些强大的怪物，大家接下去小心一点，应该可以顺利完成任务的。 陆正和急忙出声劝道。廖明轩、许大龙都奇怪地看着陆正和，他们倒是有些意外陆正和今天这么有种。 我想不是猎者联盟的汇报有误。 赵满言在这个时候说话了。 这还不是有误，我们才走多远就遇到这些东西啊。 刚才大厅里边的尸体你们也看到了，说白了还能够活着回去汇报情况的猎法师，说明他们确实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妖魔，评估这里的时候也比较一般，而那些遇到的…… 赵满言在这里顿了顿，苦笑地接着说， 而遇到强大妖魔的那些都死绝了，死绝了当然不会有什么凶险汇报。 无论如何大家还是先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宋霞的伤势非常严重，向小峰的小腿已经完全健全了，行走起来跟平常没什么区别，可他现在的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要休息多久才能够恢复过来。不管怎么样，没死就算是福大命大了。 还好穆宁雪将伤口及时冻住，止住了血液外流，不然的话…… 白婷婷说道。宋霞虚弱地清醒过来，感激地看了一眼穆宁雪，穆宁雪也只是朝他点了点头。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郑冰晓问道。 已经有人受了重伤，再加上有一部分人嚷嚷着要回去，人心不和，不知道这次任务是否该不该继续下去。 总之我不会走。 穆宁雪说道。穆宁雪并不去强求任何人，无论是明珠还是帝都的，既然是一次真正的历练，是一次对自己实力最大的考验，就没有理由要退缩。穆奴娇想法和穆宁雪一样，他自己出身名门世家，他很清楚一名强大的法师如果经受不住这种生死考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修为的。实力的提升并非是坐在安逸的都市里每天闭着眼睛冥思苦想就能够到达的，更多的是战斗。他相信假如这次就这么离开了，将来再遇到难关，恐怕就再也提不起勇气去闯。 既然穆宁雪都留下来了，那我也不可能走。 廖明轩说道。穆宁雪和穆奴娇都是女流，这种时候他们都如此坚定的要留下来完成任务，其他人还真没脸说回去的事儿。只不过廖明轩、沈明孝、明聪这三个人对莫凡的敌意并没有消退，他们依旧把之前那场危机归咎在了莫凡的身上。 莫凡，你接下去最好闭上嘴，像你这种一遇到危险就跑的人，真不知道明珠的领导怎么会让一个品格这样低劣的人做交换生。 廖明轩毫不客气地说道。 倘若不是我手上有关系斩魔具，大家能不能冲出来还不好说。 想打架就直接来，你们两个一起上都可以，我给你们一个半残不死，也好让你们名正言顺地爬回去。 莫凡直接大步地走到了廖明轩和明聪的面前，就这俩货莫凡还没放在眼里，能动手就别说话。 好了，都别吵，我们不要耽误时间，到下一个探查点。 穆奴娇站了出来，那双眼睛更是瞪了一眼同样打算起哄的沈明孝和罗宋。 我不喜欢跟几只只会狗叫的人为伍，你们去这个观测点，我自己去另外一个，眼不见心不烦，大家也好节省点时间。 莫凡也没有多废话，直接提出自己单独走。穆奴娇马上出声劝道。 莫凡，别冲动。 是啊，大家一起才安全一些，你一个人在这荒城，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我们也很难照应。 郑冰晓说道。 让他自己走吧。哼，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从那里活着出来。 廖明轩说道。 你们看，是他自己要离队的。 罗宋说道。莫凡也不废话，直接选择了离队。白婷婷原来是要跟莫凡一块离开的，整个队伍里他最信任的人就只有莫凡，可宋霞的伤势始终需要他照顾，他不可能丢下宋霞的性命跟着莫凡一起任性离开啊。赵满言也打算跟着莫凡混，可莫凡拒绝了，让他继续跟着队伍。 既然你这样决定，那随时保持联络，勘测完那个地点你要马上归队。 穆奴娇看出莫凡已经很不爽那几个人了，也就没别的好办法。 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可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放在一群白眼狼中。 莫凡说道。沈明孝和罗宋对自己有敌意，那是情有可原，那个廖明轩突然间这样发难，摆明了就是因为争风吃醋的事情。这种鬼地方随时都可能没命的，还有那个心情玩几对，果然呢，小人是到处都是啊。 总之你自己一个人要多加小心。 穆奴娇看着莫凡，心里也明白有些锋芒毕露的他遭到挤兑了。犹豫了一会儿，他从包裹当中取出了一件看上去有一点像水晶一样的珠子，递给了莫凡。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呀？ 莫凡不解地问道。 水晶手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将魔能灌入到里面，然后将它一口气捏碎，马上会有一个类似于水域的防御水晶液在你周围循环缭绕，可以保护你一阵子。 这东西不便宜吧？ 莫凡看着一脸真诚的穆奴娇，心中涌起了一阵暖意。 你最好完整的把它带回给我。 穆奴娇严肃地说道。穆奴娇知道莫凡这家伙平时嘴贫，又对什么事情都很懒散无所谓，可是经历了刚才那次危险之后，他明白这次荒城行动稍有闪失就会死在这里的。 木奴娇不希望莫凡有什么事儿，这件水晶手珠是他一直带在身上的一件护身符。谢谢你娇娇，假如我真的没回来，你不用一直为我守着啊，找个好人先嫁了吧。莫凡本性不改地调侃道。木奴娇不等莫凡说话，扭头就走了。瞬间高冷的他不想跟这家伙多说半句。 什么叫找个好人家嫁？我是那种见异思迁的女人吗？不对不对，谁要为他守着？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2章。调戏完木奴娇，莫凡就心满意足地滚蛋了。临走前，穆宁雪也交代了一句，这让莫凡突然间发现自己女人缘其实蛮好的。迅速跟队伍分开，莫凡自己却又返回到了那一片已经倒塌快成为废墟的市政大楼的位置。 尾部魔这种比较奇特的生物，死亡之后会不会留下精魄呢？ 莫凡自言自语了起来。顺着那些残垣断壁，莫凡灵活地跳跃到了那颗已经被咬烂的头颅位置。一番检查之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是时间过了太久，魂魄已经消散，还是这尾部魔确实没有出现精魄。总之木凡什么都没有捞到。 好了好了，小尼兄，别再抖了，我这不是返回来了吗？刚才要是把好东西挖出来，岂不是见者有份儿？分给木奴娇啊，赵满言啊，白婷婷啊，木宁雪他们，我倒是能接受接受，可还有那么多恶心的家伙，你想他们也分一杯羹吗？现在也好了，都归咱们了。 莫凡对胸口的小泥鳅坠说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靠近市政大楼之后不久，小泥鳅坠像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似的，开始变得雀跃无比。莫凡之前没有进入市政大楼，正想要寻找一下让小泥鳅坠兴奋的东西呢，谁知还没来得及探索，就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儿。而且市政大楼前不久刚有一对猎法师们全军覆没，他们这批人是巧合之下才进入市政大楼的。那么之前那对猎法师为什么要到这里呢？是不是他们也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了呢？被别人几句话气得离队，这怎么可能呢？莫凡离队的真正目的就是想看看这里究竟藏着什么，一片废墟，还有一大堆的枝蔓，也不知道那些猎法师们要找的东西究竟在哪儿。这个时候，神奇的小泥鳅坠果然又帮莫凡解决一个大难题。这小坠子抖动的时候，周身还散发出非常特殊的华光，这些华光越弱，表明离那东西就越远，华光越强，就表示越近了。阴森森到处是灰尘的废墟大厅之内，莫凡孤身一个人在那些残骸当中穿行着。拥有暗影系能力的他根本不需要担心上面的天花板会塌下来。一直步入到左厅的位置，莫凡看见了一条已经堆满了废石头的长长的通道。通道几乎要被堵住了，上面还有一些死藤蔓在交错着。要不是有盾影，还真没法直接通行。只听哗啦一声，一块已经断裂不成样子的柱子倒了，不偏不斜朝着莫凡砸过来。莫凡骂了一句，灵巧的一个前滚翻，躲开了这飞来横祸。 哦， 柱子是躲开了，这呛人的灰尘却扑过来，让莫凡是好一阵的不爽啊。小泥鳅坠的华光已经越来越亮了，说明离那件宝物不远了。莫凡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突然间发现光芒微微弱了几分，再后退了几步，光芒强了一会儿之后又马上弱下去了。 得了，就是这儿了。哎，是在上面吗？ 莫凡低下头去，想来那件宝贝可能是埋在下面。 吉星狼， 莫凡划开了一道月色的星轨，将自己的召唤兽召唤到面前。雄赳赳气昂昂的吉星狼从另一个时空踏过来，一嗓门的嗷响便是带着战将级的气场朝着四周席卷，大有几分野性狼王的气势在那里。 然而俊逸潇洒的吉星郎一副终于可以在这个位面大展拳脚的架势出来的时候，某个无良的主人却告诉他把这里给刨开。吉星郎那个出汗呐、堂堂的战斗之狼竟然干这种刨土的事儿，这跟一只喜欢藏肉骨头的二货狗又有什么区别呢？吉星郎的爪子锋利无比，刨起土来那叫一个利索，花岗岩的地板三两下就被抓碎了。不过几分钟，一个大大的坑就出现了。继续，继续刨。莫凡跳到坑里，发现自己下沉之后，小泥鳅坠的华光更亮了。不久之后，土下出现了那只尾部膜的根须，根须密密麻麻地埋在泥土里，不知道覆盖了这么广的范围。还好这些都是死根，阻挡不了吉星狼的爪子。没过多久，那些根须也都被刨开了。奇怪，这些根须好像在裹着什么。莫凡很快发现到了不寻常的地方，吉星狼似乎发现了什么，爪子挠的频率变得更快了，就看见泥土持续的飞溅起来。终于这根须都被抓断了，根须下面出现了一片镂空，镂空之下一个正在发着浅绿色光芒的东西安静的悬浮在那儿，不知道是什么。吉星狼也是猴急，爪子一捞，还真把那浅绿色的小颗粒给捞起来了，一脸邀功领赏地放在莫凡面前。莫凡接了过来，看着这个跟豌豆差不多却发着光的东西，一头雾水。这是什么东西？会发光的浅绿色豆子？不对不对，哎，哪有根须之下藏着豆子的？莫凡一边观察一边自言自语，突然间脑子灵光一闪，脸上的表情从疑惑渐渐转为欣喜了。 种子？哇，这一定是种子，到底是哪国的种子呢？别，这一定是尾部魔的种子。好家伙，尾部魔成年之后这实力那么恐怖，这种子应该和妖魔的幼宠差不多，是可以供给召唤系法师直接培育的。 莫凡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尾部魔的能耐他是见到了，恐怕战将之内再难有什么敌手了，那么能够生长成尾部魔这个种子价值绝对是非常高的， 带回去估计能卖上个好价钱。 莫凡小心翼翼地把这尾部魔的种子给收了起来。虽然说莫凡自己也是一名召唤系的魔法师，中阶魔法契约召唤依旧没有合适的妖魔签订契约，这尾部魔种子等其生根发芽具备一定妖魔意识之后，应该也能够契约签订变成自己的契约生物。可惜尾部魔的状况有些太特殊了，莫凡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扎根的类型。卖的最直接，到时候竞拍行当中有什么好的幼宠再直接花钱买来，这样更合适了。有了这个收获，莫凡这心情大好啊。给吉星狼买了各种进阶材料之后，莫凡已经穷得叮当响了。暗影系的灵种都还没有搞定呢，其价格只比雷系的灵种还高。这笔钱莫凡是一直都没着落呢，现在好了，得到一个种子。除了暗影系的灵种，契约兽也是一个极其花钱的地方，卖幼宠的不少，奴仆级幼宠的价格都在100万到200万之间，战将级幼宠的价格是更夸张，直接是2000万的起价，就甭管是血统高还是低了，基本上是都被瞬间买走了。尾部魔应该是战将之中血统最高的，就是他这植物类的妖魔不知道在召唤法师们眼中价值高不高。总之莫凡自己不是很感冒， 去下一个勘测点吧，样子还是要做一下，免得被他们察觉就不好了。 莫凡心满意足地收好这价值上千万的东西，一下子跳到了吉星狼的背上，径直地朝着另外一个勘测点奔去。吉星狼奔跑的速度相当快，长满荒草的街道当中还有很多废弃的铜绿车，吉星狼直接踏着这些车狂驰着，两旁破败的建筑物飞快地被甩在了后面，呼啸的狂风在耳边打得有些疼，以这个速度根本不用多久就能抵达那个勘测点。勘测的话当然不可能是蹲在某个地方然后一直一直地数周围的妖魔，要做的只是将一枚能够释放一种特殊声波频率的装置安置在要采集的地方，静静地守护3个小时左右，反馈回来的声波会自动地记录周围妖魔的分布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装置扩散的声波并不完全稳定，某些品种的妖魔是能够观察到的，所以很难确保三个小时之内这件装置开启之后还能够安然无恙地立在那儿。这个季节绵雨居多，雾霭高高地漂浮在连绵不绝的山岭上空，细细的雨持续地飘下，到处是湿路泥泞，河谷的水流也格外的湍急，滔滔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灰色一望无际的天，灰色连绵不断的山，绵绵的雨帘伴在着天和山之间，冷雨当中雪白的羽翼不知何时出现，它们拍打着翅膀，与万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在以一种平稳的速度朝着西面缓慢地飞翔着。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3章，雪白羽翼生物就是天鹰，这种几乎代表着军方的特殊驯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坐骑，很难完全的参与到战斗当中。天鹰应该是少数能够通过心灵系魔法驯服的生物了，在人类漫长的与妖魔对抗的岁月当中，似乎也只发现这么一个特殊品种。他们愿意成为人类附属，但并不为人类战斗。雪白的天鹰身影渐渐多了，他们整齐地排列着，带着一股子军法师特有的肃杀之气。 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不是军人身份，一切行为都与华北军部无关。 天鹰背上一名身上披着俊逸军袍的男子说道。男子留着两撇胡须，手上拿着一个复古的老款烟斗，每说上一句话都会抽上一口，宛如呼吸喘气一般。这个年代抽烟斗的人太少见了，但陆年早已经养成习惯了，背上曾经被一只统领级黑暗生物撕开了一个硕大的伤口的他，总会隐隐作痛的。找了很多高明的治愈系法师都没用，只有这种特殊的烟草能够给他的神经起到一些麻痹的作用。 陆军统，还有300公里便能够抵达金陵荒城，金陵荒城周围栖息着一群钻血雕，我们直接杀过去吗？ 参谋是一位女军法师，眉毛都可以连成一条线，长得并不好看。 没那个必要，到了他们的领地后就改步行。 陆年说道。 好，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 是。 帝都学院南面一座格外别致的竹阁当中，喜欢品菊花茶的松鹤院长宛如一位日本老人一般坐在蒲团上，一脸享受着回味着茶壶里的香味。嘣的一声，忽然门被大力推开，竹门一阵乱颤，感觉要被撞散的样子。 是谁这么没有礼貌？ 松鹤院长一皱眉头。 是我，老头。 战空。 松鹤抬起眼皮，有些意外地看着面前这位看上去也已经不再那么年轻的男子。松鹤看着他，却发现展空衣领之下的脖梗和胸膛位置有5条非常醒目的疤痕。疤痕貌似是冰山一角，更不知道这疤痕究竟延伸到哪儿了。 这伤再往你脖子里面高1寸，你就没命了。 松鹤院长有些心疼地看着展空道。 没死就行，就是这些疤有点毁了我的完美身材。 展空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是翼苍狼吧，这种生物的爪子锋利至极，又附带坏血效果，你这伤疤要恢复过来得经过很长时间的调理呀。 那只翼苍狼我展空此生一定会亲手将它宰了。我这次是来跟你说另外一件事。 展空表情严肃了几分。 怎么，你们南军部也对那个天生双膝的小子感兴趣？ 松鹤很快就猜到了，笑着说道。 什么感兴趣？他是我结拜老弟，在博城的时候是我罩着他的。前阵子他的双膝天赋是人，我在担心一个事情。 放心吧，老萧和邱雨华这两个老头都是反对的， 陆年尽管特意来过一趟。 这就是我要来这里的原因。前天我接到一位北部军部老友的情报，陆年手底下一干人等突然间被开除军部，陆年自己也一副要辞掉军职的架势。 陆军统行为确实有些奇怪，兴许是无法在军界更上一层，干脆另寻他路。 我说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陆年这样做就代表他很可能要不顾任何人的指令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松鹤院长愣了愣，醒悟过来之后，他猛然间想起了什么。 不太可能吧？ 什么不大可能？你现在赶紧告诉我那小子去哪儿了。 他在历练队伍中。 陆年知道吗？ 他知道。 展空都有些无语了，急忙道， 你真是脑子生锈了。陆年手底下的人都是一群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疯子，你怎么不考虑一下陆年很可能直接放手一搏呀？现在陆年手底下很多名军官退开军职，那就是即便犯了大错，他们也不想牵连到玄武军部。 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啊，他们竟然这么疯狂。事不宜迟，赶快到金陵皇城去吧，可不能让他做出那可怕的事情来。 你一把老骨头就别折腾了，我自己亲自过去。 负责收拾那件事的猎人妖男在帝都，我让他和你一起去吧，他有异魔具，行动很快。 行吧。 金陵荒城之内一片密集的爬山虎处，穿着一件黑衬衣的莫凡坐在一根孤独耸立的柱子上，一边啃着美味的肉干，一边欣赏着吉星狼与一只三眼魔狼的战斗。很难得在这荒城当中遇到了熟悉的品种，也很不巧的是这品种能够感知到探测装置扩散的音波。三眼魔狼体型很巨大，从一些老街道中走过，半个脑袋都能够顶到屋顶了。莫凡还清楚地记得当初和自己同学们闯小区的时候就碰见过一只这样的庞然魔狼，那时候大气儿都不敢喘，那种只能够祈求对方没有看到自己的弱小卑微简直铭记在心。而现在再遇到三眼魔狼，心境截然不同了，甚至莫凡都不完全出手，就让吉星狼与他对抗。同样是狼族，吉星狼就没把一身横肉的三眼魔狼放眼里，上去就是一阵的撕咬，教他怎么做狼。看着浑身都是伤的硕大身影，莫凡嘴角不仅扬了起来。曾经见到需要落荒而逃的敌人，现在却可以自如应付，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儿啊。嗷的几声，战斗正在激烈的时候，身材健硕的三眼魔狼突然间仰头嗷叫了起来。这声音传得非常的远，明显不是要施展什么特殊的技能。周围一片区域里边都回荡着这三眼魔狼的嗷叫。不久之后就感到周围一阵的骚动，莫凡是在高处的，一眼就看到正好一片荒草断屋当中出现了一道道灰黑色的身影，他们像是响应三眼魔狼的呼唤一样，一下子化成了灰黑色的潮水，疯狂地往这边涌来。打不过就叫人，说好的单挑呢？哼！莫凡对三眼魔狼这种行为相当之不屑了。不屑归不屑，那成群结队的独眼魔狼还是从不同的地方杀了过来。独眼魔狼本身就是力量型的生物，他们奔跑起来格外有冲击力，感觉这一片废旧的城区都在晃动着。独眼魔狼的数量还在增加，莫凡估算了一下，没有60也有50，换作当初在博城的时候，这一大批的独眼魔狼估计都能够让一大队魔法师全军覆没了。莫凡没有撤，安装在泥土里的那个勘测仪放置了有两个多小时了，马上就可以收工了。自己说好要独行勘测一个地点，如果空着手归队，岂不是又要被沈明孝、罗宋和廖明轩等人给讽刺一番吗？面子问题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莫凡想大开杀戒了。这帮狗东西以前见到你们要跑，现在说什么也得杀个痛快才行，不然自己学魔法干嘛呀？吉星狼，你专心对付他，那些独眼魔狼让我来。莫凡对吉星狼说道。吉星狼嗷了一嗓子，估计心中也有怨言了。 不应该做老大的和老大对抗，小弟来解决别人的小弟吗？莫凡从这根大柱子上跳到了一座满是爬山虎的居民屋顶，这栋居民楼都倒塌了有一半了，什么鬼东西都长在这屋子里面，一只，两只，三只，七只，哈哈，很好啊，你们七个就做个伴儿吧。莫凡笑容自信飞扬，星图悄无声息地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描画着，不过几秒钟他身上已经散发出了滚滚的烈焰气息，不停地朝着周围释放的热量随着他的意念控制全都聚集在了右拳上，能量凝聚，嫣红至极。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之后，莫凡突然间把拳头从高处轰向了街道，那是一个街道转角，有七只独眼魔狼正撒欢地往这儿跑呢，以为他们的头又给他们带什么美味了，然而一转角，刺红的通红印入了他们的眼帘，宛如一颗小型的燃烧的陨石直接砸了下来。最前面的两只独眼魔狼傻眼了，下意识的转身要逃，结果一脑袋和后面不知情的独眼魔狼撞在一块了，只听见轰隆隆的声音，猎拳轰落，七只独眼魔狼彻底被煤炎给吞没了，化为黑色粉末的死的还没有什么痛苦，那些被火焰烧得半生不熟的又承受了猎拳冲击力的独眼魔狼才是最痛苦的，死前都不明白他们的老大为什么把他们找过来送死。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4章，这里的独眼魔狼和南部的独眼魔狼自然不是同一脉。奈何有人是对他们非常痛恨呢，怪只能怪他们倒霉了。一口气干掉了七只，这种轻易泯灭敌人生命的感觉让人不由得血脉膨胀。没有经历过被独眼魔狼追杀的岁月是不会明白莫凡此时心情多激动的。总之今天就要杀个痛快，来多少杀多少。又是嗷的一声，倒塌的废墟当中两只独眼魔狼隐藏得很好。趁着莫凡刚才对付那七只的时候，他们一下子窜了出来，他们张开了狼嘴，正要把莫凡的脑袋给生生啃下来，左右夹击之势更是不给莫凡一点闪躲的机会。动作也太慢了，就这本事还想偷袭？莫凡不屑的一笑，以现在的修为要感知几只奴仆级的生物真是太容易了，再加上经历过各种更高级战斗的莫凡，他对妖魔的攻击手段已经有了很透彻的了解，像鳞皮母妖、诅咒触妖这种以速度快、偷袭强而著称的生物都别想将莫凡一口毙命，这种独眼魔狼又怎么可以做到呢？在莫凡看来，他们已经有些笨拙了。獠牙咬过来，莫凡身子忽然间化作了一团黑影，迅速地沉入到脚边的明暗界当中。下一秒，莫凡已经出现在了另外一座明屋的屋顶上，他带着几分戏弄的看着那两只差点一个獠牙对着獠牙撞稳的独眼魔狼，手掌这么一翻转，掌心上已经窜起了一团烟红色的火焰。在火焰里好好相爱吧。莫凡将掌心的火焰甩出去了，火焰划过了一道烟红的直线，一下子钻入到了那帮倒塌的屋子里。算好了时间，手再这么一握，就像是按下了某个定时炸弹的开关似的，那没入到了屋子里的火资猛地在里面炸裂开了。矮矮的房屋本来就摇摇欲坠，这烈焰在里面爆开之后，楼直接就塌了，那两只独眼魔狼更是随着倒塌的楼房一下子埋在了灰尘当中。莫凡随手补上了一个粉骨火焰，那两只独眼魔狼在废墟里边倒下了，一时半会儿爬不起来就算了，粉骨烈焰更让他们痛苦无比，不停地发出着惨叫。不用看，这两只独眼魔狼是要被活活烧死了。出阶魔法已经得心应手了，利用每一级不同的效果对付奴仆级生物真是再轻松不过了。这些全都解决掉，估计又可以凝练出一个精魄吧。 莫凡放眼望去，独眼魔狼的数量还真不少。一路杀来，莫凡已经聚集了很多残魄了。在踏入到这座荒城的时候，被强化的雷系星子已经有五颗了。战将级的残魄，顶奴仆级的残魄，大概20个不止。沿途上，大家整个队伍合力杀死的奴仆级生物和战将级生物确实很多，这让莫凡有了非常大的收获。又是嗷的一声，好家伙，进阶期的独眼魔狼，就先把你宰了。进阶期的独眼魔狼可不好对付，对莫凡的威胁也大。面对这种生物，莫凡更是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魔能，身上紫黑色的电弧缠绕着，木有锐光闪耀。进阶期的独眼魔狼速度和反应快很多，莫凡清楚这种狡猾的东西会躲开自己的火系魔法，那么直接来个简单粗暴的，进阶期的独眼魔狼反应再快也休想快过霹雳吧。紫黑色的雷电轰隆的坠落，触目惊心的电光带起了一片空气火花，再加上千钧的效果，气势更是霸道。一指之雷，根本不需要再补上任何技能，那只进阶期的独眼魔狼根本没机会反应，身体就在那强劲的霹雳之下化成了无数的血珠，彻底的崩解了。血雨飘洒，洒在周围那些魔狼的身上，胆子小的都傻眼了，无论如何大个子在他们当中都属于最强最强的了，结果就这么一招被人类给灭了，这人类为什么这么强大呢？雷印，无情的魔法也表明了莫凡本身对这些独眼魔狼的冷漠。没等到那几只惊慌的独眼魔狼出手，他便率先利用雷印狂测的电弧传递，把那几只独眼魔狼全都控制住了。等他们肌肉不停抽搐之时，莫凡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三个火姿，火姿接踵而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就是凭借着火与雷的粗暴把他们给轰杀了。啊，有幽蓝光，是惊破，哈哈，运气不错，终于出现惊破了。莫凡脸上满是欣喜的笑容，这次历练杀死的奴仆级妖魔不算少了，却始终不见惊破，这让莫凡终于明白星辰魔器为什么那么稀有和昂贵了。像莫凡这种拥有四系的人才敢这样放肆的大开杀戒，其他中阶魔法师一遇到十只以上的奴仆级妖魔，如果没有掌握好魔法也需要逃命的。又获得了一个惊魄，如此第六颗星子也可以强化了，再加上现在正杀着的独眼魔狼们的残魄，估计也能够凝聚大半个惊魄了。嗷的一声，吉星狼发出了一声咆哮，以受伤为代价一口咬在了三眼魔狼的咽喉之处，这一口下去鲜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格外的猩红醒目。三眼魔狼一爪子捂住咽喉，自知不是这敏捷无比的吉星狼对手之后，三眼魔狼终于开始逃命了。他抓起了旁边的一辆废旧的汽车，狠狠地朝着吉星狼砸去之后，迈开两条粗壮的腿就开始狂奔了。你想跑？莫凡早就察觉这家伙的意图了，脚下浮现出了暗影星图，胸前暗影钉豁然出现了，随着莫凡意念这么一动，暗影钉迅速地消失在了空气当中。前方一滩滩的水迹当中有黑色如细剑的影子一掠而过，悄无声息一闪而逝。就在三眼魔狼要逃走转入一片荒草林的时候，这巨大生物的身子戛然而止呢，竟然像是被什么更强大的东西给牢牢抓住了一般。三眼魔狼着腿疯狂地踩着，地面都要被他给踩踏下去了，可惜他整个身子还是牢牢固定在那儿，诡异无比。赶紧解决他，这家伙的力量非常恐怖，莫凡赶紧跟吉星狼说道。三眼魔狼的力量十足，那钉在巨大身影上的巨影钉竟然有松动的迹象了，莫凡不确定能够禁锢住他多久。吉星狼速度瞬间爆发了，四肢疾驰，和三眼魔狼那种每踏一步能踩出一个坑的大动力型不同的是，吉星狼脚步飞踏之间甚至看不到脚印，的确是身轻如燕，动如疾风啊。吉星狼长长的毛发飞舞着，剑窜而出的他也积蓄了足够的力量，身体在离三眼魔狼还有20米的时候一跃而起，彻底的化为了一个寒芒闪耀的利爪，刷的一下，身躯如利刃在空气当中划过长长的冷芒，并横穿过了三眼魔狼受伤的脖梗之处。三眼魔狼强行举起粗大的双臂，想要用双臂来阻挡， 谁知道这双臂直接被吉星狼所化作的长刃生生割断了，两条粗壮的狼臂飞到了空中，切口的位置血液旋转喷洒着，利刃并没有因为这狼臂而停止，他从三眼魔狼之前咽喉的伤口处凌厉地划过，那不停喷血的伤口一下子化作了一个整齐的切口，咽喉处更多的血管直接露了出来，头颅顺着那切口慢慢地滑落着，一下子砸在地上了。三眼魔狼的身躯又被莫凡的巨影钉给固着，于是一具无头巨狼僵直地站在那儿，之前的残暴与气焰一下子化为了死气。几秒钟之后，鲜血像柱子一样从那断掉的脑袋伤口往外喷着，随着巨影钉的效果慢慢消失，这三眼魔狼如一栋房屋一样轰然倒塌了。爱干净的吉星狼站得有些远，一直等到血喷得差不多才缓缓走到尸体旁，爪子一滑，麻利地撕开了三眼魔狼的胸膛，把心脏给掏了出来，一口吞掉。同族的内脏对于吉星狼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当中，吉星狼早就不记得怜悯为何物了。三眼魔狼这么一死，独眼魔狼便彻底地化成了一盘散沙，他们根本没有与莫凡和吉星狼对抗的勇气，四处逃窜。你说喂，我看看三眼魔狼有没有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莫凡对吉星狼说道。吉星狼很人性化地翻起了白眼儿，大的他解决，战斗结束了，还得他收拾残局，坑爹吗不是？哎呀，最值钱的心脏都被你给吃了，去去去。莫凡催促道。一头战将生物的尸首要是细细挖掘的话，怎么也能够掏出几万块钱的东西。运气好会出现一骨一爪一皮之类的，那可就不是几万块钱的事儿了，这些都是制作模具和魔器的重要材料，能够卖很多钱呢。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5章。很可惜，三眼魔狼死了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异骸，倒是屠杀的那些独眼魔狼当中有一只出现了一根异肋骨。这种东西是做盾模具的好材料，卖个一二十万应该不成问题。 残破不够吗？都已经第六颗星子强化了，马上就能够让雷印蜕变。算了，杀到下一个观测点吧，再收集一些残破差不多就够了。 莫凡收起了勘测装置，发现装置已经闪烁着绿光，表明勘测完了这方圆三公里的妖魔分布情况，到时候带回去给专业人士一解析就 OK 了。下一个勘测点离这里不算太远，莫凡照着地图就杀了过去，马上就能够集齐七颗召唤神龙，强化雷印，哈哈，不去完成这心里边不踏实啊。他们要组团才可以挑战任务，而自己呢直接就单刷了，有实力啊就是这么任性。 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就要变绿色了。该死，更多的大蜥蜴过来了，再不走我们就全在这里给别人当晚餐吧。绿了绿了， 快撤快撤。 一群人满头大汗的逃也似的离开了事发地点，而不久之后成群的绿皮大蜥从那些半陷入到沼泽的城区当中爬了出来，绿压压的就要把这一片街区给塞满了，叫声此起彼伏的四面楚歌，一群魔法师们施展出各种神通，心惊胆战地逃离了这里。还好大家在进入这片地带的时候就计划好了逃跑路线，如果莽撞地跑，没准就被那群绿皮大蜥给堵个正着。 妈的，才完成一个地区的勘测就狼狈成这样，要把这座城市大多数地方都勘测过去，不得死个大半啊。 胖子罗宋在那里喘着说话，断断续续的。 莫凡不在，少了一个强大的火力，对付起这些妖魔群来费劲不少。 彭亮忍不住说道。要说毁灭能力，连慕宁雪都没法和莫凡比，雷和火两大暴力系又都是双灵种，有多少奴仆级妖魔冲过来，那都是几个中阶魔法就消灭的事儿。 哼， 那家伙只会闯祸，还说自己独立去完成勘测。我看呢，他没过多久就要灰头土脸的滚回来。 廖明轩说道：“他们这群人从探查到制定计划，再到执行，算起来也花了近2天的时间了。尤其是勘测器，还会招惹一些听力强的妖魔。一队人要守在勘测器附近整整3个小时，要没有一大队人，根本就完成不下来。” 确实啊，没准他都死了。 罗宋点着头，就是巴不得莫凡这家伙早点死掉。也不知道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天生双气不说，还双灵种。 看来要让你们失望了，从我的手表来看，他正在往我们这个方向来。 赵满言说道。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定位手表，指针会指向同样带着这种定位手表的人的方向，距离也会以一个含糊的方式显示。赵满言一直都注意着定位手表，发现莫凡1小时之前开始往他们这里靠近了。他的移动速度还非常的快，在这妖魔肆意游荡的荒城当中，好像根本不需要躲躲藏藏的样子，大摇大摆地执行了。这让赵满言不禁猜想，莫凡的幽狼兽是不是进阶成功了，否则移动速度怎么可以这么快呢？更是行走得如此大胆呢？众人提前到了栖息之所，这是一个保存还算完整的教堂。教堂在建造的时候就考虑过岁月变迁这个问题，石材是那种植物很难生长蔓延的，所以这整个教堂还非常完整，密封起来连灰尘都比其他地方小多了，随便一打扫就可以住。留守在教堂里有3个人，受重伤还在昏迷的宋霞，一直在为宋霞治愈的白婷婷，和负责保护白婷婷宋霞的明聪。 他们撤回来了，不过返回的路被堵了，不知道天黑前能不能回来。 明聪接到了信息，开口跟白婷婷说。白婷婷正跪在宋霞的床边，身子的力量都压在了饱满的小腿上，浑圆的臀部和弯曲的大腿撑得薄薄的裤子没有一点皱褶，丰盈的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明聪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看到白婷婷在专心地治疗宋霞，便肆无忌惮地将目光放在那里，时不时地还咽了咽口水。廖明轩很喜欢木奴娇，这是路人皆知的，他像蜜蜂一样飞在木奴娇的周围，偏偏老是会被莫凡这家伙给恶心到。明聪本来对莫凡没什么的，后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白婷婷对莫凡好得不行，再加上莫凡天生双系，确实锋芒毕露，对他就更没什么好感了。廖明轩、沈明孝、罗宋直接挤兑莫凡，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到列队当中。这次留守教堂是明聪自己的意思，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和白婷婷培养点感情出来。 明聪，你去弄一些稍微干净的水来，我好给他清洗伤口。 白婷婷吩咐明聪说。 直接用饮用水就是了。 清洗伤口水的用量比较大，饮用水不多，省着点喝。 好吧。 明聪拿着水罐出去了，寻思着哪里能够弄到水。他记得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片长满了水草的水池，那里的水用来洗伤口应该是够了。到了水池，明聪没发现什么情况，漫不经心地把水罐沉到水池中，脑子里却不停地浮现白婷婷那被撑得滚圆挺翘的裤子。白婷婷和木奴娇还有木凝雪有所不同，个子不高，属于身材很丰满的类型，明聪不喜欢瘦的女人，就喜欢那种丰满的女人，抓起来一定是特别的柔软舒服。原本在这危险荒城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担心妖魔的问题，可越是危险，越是需要躲藏在一个破败的教堂之内，人就越容易在这种气氛下产生邪念。明聪看过不少末世类的成年片，感觉自己和白婷婷共处一个教堂就很符合那气氛。出门这么久了，几乎每天都趴在女人肚皮上享受的明聪，这么久没有宣泄了，脑子里边龌龊的念头就更甚了，各种幻想止不住的在脑子里边飘着。水装满了好一会儿，明聪都没有在意，甚至一只看上去如同水蜘蛛一样的生物顺着浸泡在水里的手爬到衣袖当中，他都没有察觉。那只半透明的水蜘蛛迅速地爬到了明聪的衣服内，也没做出任何举动，就那样的趴着。 该回去了，与其在这里遐想，倒不如多和他沟通沟通， 看看怎么把他拿下。 明聪也不是屌丝，知道意淫没什么用啊，如何讨好白婷婷，然后顺利把他给那什么了，这才是最大的关键。他转身回教堂了，连同那只水蜘蛛模样的小家伙一起带到教堂当中。 这鬼地方到处都是虫子，浑身痒痒的，真烦。 明珠挠着背，感到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叮了。水到了，白婷婷在水罐中混入一些驱毒的药剂，宋霞皮肤肌肉的伤口愈合得很慢，很明显攻击她的东西是带着毒性的，这些伤口无法用治愈魔法来清理，就得自己慢慢把这些毒素给洗掉了。明聪站在旁边，从高处俯视了下去，眼睛里边顿时金光绽放。以明聪老道的经验，他坚信白婷婷一定是穿了类似于束胸的东西，把自己那对惊人无比的宝贝给藏了起来。明聪脑子止不住地在浮想着，他甚至已经不做一点掩饰了，就是那样肆无忌惮地盯着，眼珠子都要飞到别人身上去了。白婷婷清洗完了宋霞的伤口，用手背擦了擦脸颊上的香汗。白婷婷愣了愣，表现得还算镇定。 别这么没有风度。 明聪没反应，他那双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白婷婷。终于白婷婷意识到对方不是偷窥那么简单了，他甚至从这家伙眼睛当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占有欲。明聪身体一动不动，他的双眼更是深陷在一片贪婪当中。不知为什么，刚才浮想联翩的时候，他感觉自己陷入到一片幻想的泥潭，这泥潭里边他肆无忌惮地对白婷婷下手了，就像是之前下载看的那些经典片一样。 你干什么，混蛋。 白婷婷满脸羞怒。白婷婷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弱女子，她羞怒地往后躲去，魔法星轨在她周身快速地排列着。她也不想对自己人施展魔法，可明聪的行径确实太不知廉耻了。他清楚地知道，很多男人心底估计都会有一些龌龊的念头，可那也只是念头，绝不会像明聪这样趁人之危的。白婷婷确实没有想到明聪看似仪表堂堂，内心却如此的肮脏。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